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1999年的夏天，初中一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10点答录机，欢迎你光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为你带来的10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你好，周六晚上10点又到了花椒的直播间。如果你是选择用倾听的方式，你也可以知道我们是一个可视化的视频节目，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有以下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看到直播间的场景。比如你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在花椒上面搜索10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现场所有的样子。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在花椒上面搜索10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现场所有的样子。有点问题的情况，我这边会看到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提示，如果大家觉得 OK， 网络 OK 的话请打1，如果觉得网络有点问题的话可以告诉我一下，给一个2，这样我们就可以来及时的调整了。杰克唐和你在这听到你对于某一个观点或者是某一种话题会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回应的，跟那个人说的都可以在这里得偿心愿。因为啊，有的时候语言会骗人，而不说话也会骗人。所谓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有些话会被我们藏在心里边，总觉得难以启齿，或者不知道跟那个人说的都可以在这里得偿心愿。因为啊，有的时候语言会骗人，而不说话也会骗人。所谓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有些话会被我们藏在心里边，总觉得难以启齿，或者不知道说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于是就选择不说。当然也会有一些言不由衷的时候，比如解的，或者那些让你一直说不出口的。希望在今天一个小时的10点答录机当中，能够给你提供一个树洞一样的出口，去告诉那个你想告诉的人，其实我想对你说。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应该算是我们节目的主题曲，这个主题曲就是主题的歌曲，因为它的名字就叫做 其实我想对你说， 其实我想对你说，遮住夕阳望过去的天是海蓝色，有一个人的思念在你手中，一切要把理想拦在心里不说，否则它就会掉了，你也会很难过。可你都做到了，真是好样的，这么多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你把梦都戳破了，你说想的太多是罪过，面对生活你灿烂虚伪的笑着。在心里不说，否则它就会变得脆弱掉落，你也会很难过。其实我想对你说，难过的时候你要去你最想去的地方，那儿有个神秘人会对你歌唱，你也会重拾希望。这么多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你把梦都戳破了，你说想的太多是罪过，面对生活你灿烂虚伪的笑着，可你都做到了，真是好样的，这么多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你把梦都戳破了，你说想的太多是罪过，面对生活你灿烂虚伪的笑着，面对生活你灿烂虚伪的笑着。 其实我想对你说，来自郭旭，其实我想对你说我感冒了，因为刚才忘记了没有关话筒，结果咳了一下就暴露了。其实我想对你说，是我们今天十点答录机的主题。刚才好像有朋友说，今天主播的有一点点卡，有人可能以为是自己的手机问题，好像确实网络会有一点问题，所以如果大家看到的杰克堂突然间卡住，或者突然间用飞快的速度光速来移动的话，就说明可能是有点卡了。不要着急，我们慢慢来，用一种平和的心态来去面对。那其实刚才想说，其实我想对你说是第二个部分了，也就是说你要去说什么，那个内容我们可以先等一等。梁说想说拜拜还是再见，拜拜还是再见，你的意思是对我说吗， 还是对心里面那个你一直想要道别的人说声再见或者拜拜呢？我想说那些其实我想对你说，这个其实啊就意味着可能你说的未必是你真心想说的，或者是你真心想说的那个部分没有说出口，不管是哪一种，总之会有某些程度的言不由衷。那我想问你了，其实我想对你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也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出现言不由衷，或者根本不想不敢去表达。看到了很多朋友进入到了十点达路机的直播间，欢迎梁，欢迎润物细无声，温柔坏女人，问心等等等等。杰克当今天有点感冒，所以有可能会突然间说着说着就把话筒关掉。为了让大家能够不会有那种耳膜被震破的感觉。其实我想对你说，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刚才我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欲说还休，或者言不由衷呢？我们先来解决这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你会选择不说，或者说出来的内容和你自己心里面的想法未必是相符的。比如第一种情况，这应该算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种，也就是说，我心里面有一些事情，偏偏就不要以正当的方式告诉你，让你好像觉得在捉迷藏。迷藏来自刘浩林。 Thank you.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来自 Sophie Zelmony， 如果你对这个人的名字有一点不熟悉的话，那另外一首歌你一定会有印象，就是王菲的那首《乘客》，它是一个英文的版本，叫做 Going Home，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高架桥过去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好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懂。刚才是不是唱跑调？但大概就是这样，是不是很符合他那种很慵懒的、百无聊赖的一种声线呢？好像也很符合十点答录机所营造出来的感觉。十点答录机希望你不一定正襟危坐，或者是当然很少应该会有人这么干。当然，在最舒服的姿势下面去收听，希望给你呈现最舒服感觉的十点答录机，最好就是窝在沙发的一个角落里，或者四仰八叉的躺在那儿，反正总之找一个你最熟悉的、最喜欢的、最柔软的、最可以让你百分之百放松的角落，然后就可以百无聊赖的听听歌、聊聊天，就好像几个好朋友坐在地上席地而坐，坐在蒲团上，好像你有什么想说的了就说两句，然后有什么想补充的就继续延续下去。当觉得两个人都好像没有一定要说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听听歌，这样的感觉真的很棒。 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仿佛就已经在这么做了。其实我想对你说，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而如果假如你有一个想要对他说但却说不出口，或者是羞于启齿，或者是你承认自己曾经对他言不由衷，但事实上对他却有着一些不能够去直接用正面的方式告诉他的情愫，也欢迎来和我们分享。我们就像是一个聊天的状态，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会对我们所爱的人以言语的方式伤害他，那并不是我们想说的。其实所有的那些抱怨指责，还有为什么你不给我，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为什么不及时回复消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所有的那些为什么，无非是想要对你说，其实我想对你说的是因为我在乎你啊。或者再引申一点，是爱。突然间想到前几天，因为看到朋友发的朋友圈，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把那个陈年老戏在朋友圈当中进行了不好意思，其实我想对你说，请大家原谅我一个感冒的杰克堂用依然非常粗犷的声线来主持今天的十点大陆机，因为对着话筒咳不太礼貌，而且会震破它，会对耳膜不太好，所以当我有这样的冲动的时候，我就不得已的要把话筒关掉，请大家见谅，可以说是非常真诚了，对吗？刚才说到哪啊？就是他在朋友圈上面分享了《欲望都市》，这是多少多少年前的剧集，已经到了第六集，不知道还有没有后面再有更新和后续。但是当中有一集，对，就是因为看到了他发朋友圈，然后就想说把这部剧再重温一遍，其中就看到了有一集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方会对你说我爱你，但是你又很难去回应他，在什么样的情境和冲动之下才会让你有这样的化学反应，让你有这样的一种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告诉对方，其实我想对你说爱你，会对你说我爱你，但是你又很难去回应他，在什么样的情境和冲动之下才会让你有这样的化学反应，让你有这样的一种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告诉对方，其实我想对你说爱你。好吧，是不是你们有这种情况呢？是不是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是不是明明在跟他嬉笑怒骂，心里却还是疼爱的？等等等等，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我想我们以这样的范式来做一次这样的聊天。某某某，其实我想对你说，然后省略号是你填充的内容。好希望看到大家都有什么憋在心里面的话想要去告诉对方，或者是那个你没有办法去告诉却可以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人，放心，我们每个人都会替你保密的啊。接下来一首歌，很可爱啊，这个乐队的名字本身就很可爱，它叫房东的猫。房东的猫岂不就是别人家的猫？别人家的猫总是显得比自己家的猫多了很多的技能，但事实上当你在某一个街角散步，然后拐了一个弯，看到一切如常的街景， 很多时候如常一个人习惯了就无法给予嘱托，你习惯了如风般不结伴穿梭，影子都没留片刻，很多时候你一个人常常是只考虑一个人的，你独喜怒哀乐，任光阴如何，任光阴如何收割，你就是如此令人神往的角色， 住的手中不止一个，风里中带着柔和，柔和里伴随冷落。你就有如此不可多得的神色，你每种表情无需费力把我俘获，平静里带着谴责，谴责却没有晕火。很多时候你一个人厌倦了失恋幼稚的称呼，时候你一个人就这么掉入了一扇沉默，看起来属于陌生或属于暮色，却不是属于谁的。你就是如此令人神往的角色，在造物主的手中把我俘获，平静里带着谴责，谴责却没有晕火。 每一天都会有那么的不一样，但是又会有那些一样的部分，而那些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如常会让人觉得踏实吧。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欢迎回来，这里是渴望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周六晚上10:31:15，你过得还好吗？我们今天想要聊的话题其实是这样的，其实我想对你说，其实我想对你说，等这一天我等了好久，等到周六晚上10:30，我知道我可以在这儿和你有一个小时相遇的时间。嗯，肯定会有人觉得我在说笑，对吗？真的不是。每一周有2天的时间在这里和大家互相陪伴，聊聊天，听听歌，谈谈心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和放松。其实我想对你说，如果这个你幻化成我眼前的这个话筒的话，其实我想对你说，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了一个出口，可以找到你们尽情表达，这是我第一反应哦，所以我想应该也是真诚的吧。看内有很多的朋友进入到了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我刚才好像有在回顾前面的时候啊，看到了安然以梦，福临未眠，你来啦，好久不见，你还好吗？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我们说的，或者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某一个人说，但是却没有说出口，或者是当时说了一句言不由衷的，比如说本来想说其实我喜欢你，却说成吃了吗等等等这样的情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不断的上演和发生。谢谢穿越199A8的关注，刚才还有爱读书啊，铁中堂的分享。当然刚才上半段我们的十点答录机比较卡，现在好像恢复正常了。那恢复正常之后，我们的话题也要更进一步。其实我想对你说，我们可以这样的句式来开头，比如某某某，我想对你说，然后 blah blah blah blah。 对，如果你还没有想好呢，我可以给你一个范例。这应该算是范例中的范例了。大家都听说过苏丽珍吗？你应该知道这个梗吧。其实苏丽珍到底是谁呢？第一次出现苏丽珍这个名字是在电影《花样年华》当中，张曼玉饰演的那个角色，她的角色名叫苏丽珍。那么苏丽珍是谁？可能就需要把整个的电影讲完，我只需要大概的跟你说一下一个故事，一个可能发生在任意两个人身上的故事。他们是邻居，可惜的是，不能算是可惜，而是说他们是一对邻居，是一对平常的邻居。他们各自搬到这里，但是其实都是有另外一半的，他们也非常的爱另外一半，但是却在一次偶然的因缘际会之下知道了另外一半对自己的不忠，于是这两个人之间暗生情愫，但是他们却不想像他们的另外一半那样去做对不起对方的事情，因为他们觉得这本身已经是一次背叛。于是哎呀，说得太详细了，剧透了，说完之后就后悔了。好吧，我来简单的把这个故事再重新的梳理一下。一男一女暗生情愫，但是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办法最终走到一起，于是在这样的一种暧昧不清、藕断丝连、互相喜欢、互相折磨的过程当中，终于他们分开了。如所有的小说、电影、艺术作品一样，也许它并不是一个让你觉得很美好的结局，但是在影片的结尾， 另外那个男生叫什么来着？啊，我来看一下，他叫啊周慕云。他去到了一个树洞，在树洞口，他对着那儿说了一段话。在电影当中的处理是静默的，没有人知道他到底说了什么。一对互有好感的恋人未满的人，他会对他说些什么呢？好，接下来我找到了一封信，这应该是某位影迷的脑补，就叫做给苏丽珍的一封信。好，那我们就把它作为我们今天其实我想对你说的一个范式，然后我希望可以收到更多我想对你说这样的版本。首先我想对你说，你的航海晚上好。还有小我是小王子76说，困难不是我们的界限，界限在于我们是否同样有一颗炽热的心。所以困难只要能够被克服的就不叫困难，不是吗？等到困难被克服了之后再回头看，就会发现一切变成了美好的回忆。我想重要的是，是不是在同一个频率，是不是在同一个频道，然后一起再想办法去解决这个困难。安然以梦，福临未眠，突然想问这是个什么故事啊。哦，如果刚才你是半路听到的，那么可以去参照电影《花样年华》，王家卫非常有对，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一看就是知道是非常有他风格的电影，梁朝伟和张曼玉主演，所以光听两个人的名字就觉得很想看了吧。而在电影的结尾，梁朝伟饰演的那个周慕云对着树洞说了一段话，于是就有网友把他脑补成了一封信，我们来听听看，也许可以在当中找到自己想要对某人说的那部分的共鸣。在这之前，先来听首歌，这歌就叫苏丽珍，来自方大同，不过感觉这首歌还是蛮轻快的。 如果没有如果，错过才是错过，连气泡都会为你复活，还有什么将你一直沉默拉拉拖拖，难道就是生活，一句话一点波，两个人快乐又轻多，你才写一部写不完的小说，还是怕一切都会告一段落。 Oh yeah， 你叫我明白花样的幽默，有情有义有时却有年华的寂寞，对所爱的人不说，却对自己太啰嗦，这是对还是错，到最后总是想得太多。如果没有如果，才是错过，连背影都会为你婆娑，还有什么跟你用的差不拉拉拖拖，难道就是生活，一个傻一个落，两个人美丽又寂寞，你才怕一的怕不完的胁迫我，还是想一切不如从头来过。却有年华的寂寞，对所爱的人不说，却对自己太啰嗦，这是对 苏丽珍来自方大同。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读信了。珍啊，他是一个男生写给女生的信，所以我要转换一下。珍，你这几年过得好吗？我想了很久，但还是这句话开场白最为贴切。还记得我们那时的生活总是处于一种重复的状态，我们依然渴望一份纯粹的爱情，没有利益驱动，没有流言蜚语，只是简单的，我深爱着你，你深爱着我。哪怕是每天坐在一起看云淡风轻，潮起潮落，可是我连一点勇气都没有，我甚至不敢面对你。孤孤单单的我曾经是有你的，而如今只能怀念。我曾无数次幻想你会收下这张船票，抛开周遭的一切，与我流浪天涯，成为后人笔下的神仙眷侣，就像我们的武侠小说一样。而最后我带走的却是你留在我房内的绣花拖鞋。其实也许你会和我一起走的，我知道。你说你害怕孤独，害怕每天路过的昏暗楼梯间，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自我压抑沉重的年代，你的旗袍，我的西装，他们更像是一把道德尺度，无形之中规范着我们的言谈举止，步履神情。即使是在被爱人抛弃之后，我们也只能一遍遍排演着他们的故事。相遇的那一刻，我见你笑颜如花；相知的那一刻，你和他举案齐眉；相处的那一刻，你含情脉脉，我患得患失。而最终我们没有选择相濡以沫，而是相忘于江湖。我曾经嫉妒过，愤怒过，挣扎过，懊悔过。我被积满灰尘的玻璃挡住了视线，看不清远方，搞不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把本不该你承担的责任加在你的身上，我是不是很没用？你曾经这样问过我。其实我想说，没用的人是我。我想让你爱上我，却发现自己也深陷其中。我曾经想把这份感情禁锢在记忆的最深处，但是它总是会在夜色的掩护下冉冉升起。于是我选择放逐，选择流浪，选择回避内心，不去面对。而离开也是我早已想好的后路。闪烁的霓虹灯，密集的人群，一远一近，或明或暗，传来的我听不懂的话语声，拥挤与吵闹，繁华与萧条，忙忙碌碌，好不自在。这是我对这个陌生城市的印象。我很想念你的芝麻糊和2046里的粗茶淡饭，原来一墙之隔是这么的妙不可言，如今只能隔海相望。现在我喜欢夜晚散步，去夜幕下笼罩的海边，看着一层层海浪由腾起绽放到熄灭，即使短暂却毫无恐惧。我经常看见远处两个身影拉着彼此的手前后摆动，他们好像要一直走到海的尽头。我本想喊住他们，他 他们却停住了脚步，站在海边的笑声中摇晃。我知道你来过，我发了疯的去寻找，去凝望印有红唇的烟蒂，却试图感知你的落寞。你带走了我对你唯一的思念，这是你的原谅还是惩罚？5年过去了，你依然在我心里，可是为什么曾经的思念变成了如今的怀念？时间可真的是一个无情的家伙，吃过自己走得潇洒坦荡，全然不顾身后人的肝肠寸断。我有一些一直没有和你说，如果在我们相遇的时候，你没有他，我没有他，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我想对你说，如果是那样，你会是我的妻子。可惜那时的我们相处不能相爱，相爱而无法共处。这些年你过得好吗？我曾经选择把秘密埋在树洞中，等待岁月去把它埋葬。可是，岁月却把我渐渐忘了。 It's a funny thing. Whenever I give it, it comes back to me. And it's wonderful to be giving with my whole heart as my heart receives your love. Oh, ain't it nice tonight we've got each other? And I am right beside you.More than just a partner or a lover, I'm your friend. When you love someone, your heartbeat beats so loud. When you love someone, your feet can't feel the ground. 刚看到九拍拍的温馨提示，声音太小了是吗？刚刚我大段大段的替周慕云的内心独白，难道大家都没有 get 到吗？都没有听到吗？没关系，总之就是这样的一个情绪，我还能说些什么？刚才已经把话筒调到最大了，一会儿再去看一下是不是技术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很想很期待你的其实我想对你说的版本，有没有某某某某某我想对你说然后接下来的一段话呢？期待你哦。 I'm your friend when you love someone, your heart beats so loud. When you love someone, your feet can't feel the ground.Ourselves to love tonight, lifting up to to touch the starlight. And we will savor every second we suspend together. You and I will. You and I will. You and I will. Love someone 来自 Jason Mraz。 Smell Girl 是这么叫吗？我刚才仔细的辨认了你的名字，然后好像只有这个英文的部分是可以念出来的，主要是这个要点名真的是有点困难。其实我想对你说，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所以你有什么想对某一个你想要纵情表达的人说的话吗？因为有的时候可能面对某一个人的时候，要么是话到嘴边说不出口，要么是言不由衷，所以今天就是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就一个人，对，好像旁边摆了一个话筒，看上去随时都会有人冲进来坐在旁边。嘿，你好吗？哎，你还不错，今天很乖哦。保持着沉默，不错不错，好，继续继续。其实是有人的，你们没有看到而已。自己刷的时候都觉得有点恐怖。其实我想对你说，今天晚上还有5分07秒的时间sorry， 我们的十点答录机就要结束了。怎么就一个人？不啊，我不是一个人。首先我的旁边还有一个人，只是你看不到他另外我也不是两个人，因为还有你们。不管你是在什么角落、什么地方，是在世界的哪一个位置、哪一个坐标，此时的我们都在十点答录机这个直播间里。所以呢，想要找到我们有以下几种方式，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可以找到我们，或者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再或者呢，如果你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悄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我的微博名字叫做一块杰克糖，块块有儿化音，所以是六个字 Smile Girl。 其实我想对你说，你已经说了很多次，接下来是不是可以把你后面的省略号补全呢？因为等你说完，我们的节目就可以结束了。现在是北京时间22:55:43。这样吧，我先把歌曲播放出来，然后呢，假如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想要去表露的，就刚好可以了。其实我想对你说，现在此刻我想说的是晚安，明天见。Good night song， 晚安歌。 hello. Oh, but I don't know we'll be safe until tomorrow. Laying here, missing my clock tick tick, led me into sweet dreams. It made me start to think. Good night song. 所以谢谢福泉的关注，还有很多陆续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我们的节目要结束了，所以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就是我想要对你说的话。其实我想对你说晚安，晚安 Good night. 那在明天的十点打路机依然是杰克堂和你相伴，所以明天十点钟锁定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我依然会在这儿。而明天我们要给大家讲故事。